好啦，翻嚟呢个特别节目嘅第二节，咁啊，因为咧星期二就发生咗一件事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东北呢、这个财委会咧通过东北嗰、那个那个方案，系嘛，咁啊有一班人咧就闯入呢个立法会， 吓咁啊，其实系闯唔入嘅， 其实唔系，佢立法会咧系有一班人喺入边 recap 一下先，嗱，因为当年就2014年， 系 其实系试过两次冲立法会嘅，如果大家记下。一次就係、是、因為嗰時立法會就係未俾人衝擊過，咁咧嗰時咧就係、是、開放嘅，咁所以咧就有一班人入咗去靜坐。 哦，係入咗去裡面，另外有一班人喺出面想企圖咧就撞爛啲玻璃衝入去。 係，咁嗰次就係第一次衝立法會。 係啦，咁咧是今次咧就有13個咧係俾人哋俾法庭咧就判佢咧就呢、這個非法集結罪成，咁就判社會服務令嘅。咁佢已經係服務完嗰社會服務令啦，已經服咗刑啦嚇。咁啊，到時即係啱律政司咧就話太輕啦，就要再嚟過。 嗯， 喂，咁一單嘢咁唔可以無止境咁複核嘅咩？嗱，你法律界啦，你要講下呢單。 理論上就唔係無止境，即係其實咁控方同辯方都叫你可以咁理解，即係大家都有得上訴。 係。 咁例如你平時輸咗都有得上訴啦。咁律政司都有得上訴嘅。律政司就係申請去複核佢嘅刑期，因為覺得可能判得太，例如有啲案件即係可能係，例如你販毒咁，跟住咁因為有量刑指引噶嘛，係判監嘅，判好多年嘅。你犯某啲毒品某個份量，咁如果你忽然間個裁判官假設 判 得好輕，判到唔使坐或者判罰款啦咁，哇！咁你唔係由佢噶嘛？話咁你都罰咗款啦。咁唔應該再罰你第啲嘢啦，唔得㗎嘛。咁律政司係有個責任，亦都佢走去複核嗰個刑期，因為個刑期佢覺得係錯嘅，太輕，咁佢就會去做嘅。咁呢個情況其實我哋平時嘅執業入面係都好常發生嘅，成日都有嘅。 係，咁但係呢單嘢呢基本上呢我要講翻嗰個情況啦，因為當時啊， 咁當然呢單我唔代表我同意佢咁做啦，即 係因為有個問題就係咧，其實佢哋呢班人咧，大部分啊，當日咧都係阻止當時已經有本土派噶啦，係阻止以熱狗為首嘅本土派咧，係去衝擊同埋撞門嘅。咁啊，當時黃浩銘咧就係、是、千夫所指，就俾人話阻住曬我哋，阻住曬我哋。咁啊，黃浩銘就話咧：，喂，你係咁諗啫，村民唔係咁諗喎，村民唔想衝擊嘅喎。咁所以咧，佢就得到一個花名叫村長，就係、是、當時俾人就嘲笑佢左頭左勢， 係 俾人去衝嘅， 就話佢代表咗啲村民嘅諗法。 係啦， 係啊，而家你好似你係村長咁。 係啦，咁啊，同埋咧，意思就係你死左膠阻住曬，如果你唔係你啲死左膠阻住，我哋已經衝擊攻咗入去立法會，佔領咗立法會，已經建國啦咁樣。 咁啊，唔係咁講， 當時係咁上下㗎。 唔係，你聽我講，當時唔係，當時咧嗰、那個年代係點咧？你係啱啱。台灣經歷了太陽花學運嘛，佔領立法院嘛，佔領了成個月嘛，當時大家其實是仿效台灣去做這件事嘛，不是建國的，那時沒人說這些的，那時是很清楚的，我記得那些人是說一定要衝攻到入立法會佔領立法會的，是所以才發生了那件事的。那這個就是當時2014年即是醖釀2014年整個雨傘運動之前所發生的一件重大事件來的。 嗯，咁啊，而家即系我哋睇翻咧，佢都有两个，好似一个叫陈白山，一个叫做招显聪，就两个本土派，咁啊冲击噶啦，主力冲击或者即系主张比较激烈啲嘅人啦吓。咁、但系咧，大部分咧都系被公认为和理非嘅左交嘅，即系咧当时系负责维持秩序啊，又或者咧阻止嗰啲人咧就有啲过激嘅行动嘅。大部分都是咁樣嘅，嚇！而家調翻轉頭啦，就叫做黑狗得食就白狗當災啦，即係咧啲斗賊俾人捉曬去就話佢哋暴力，咁調翻轉頭啦，暴力嗰啲咧其實都冇乜人復發，嚇、 啊！唔係咁暴動嗰啲拉咗啦，好多都 咁後事後啫，因為當時佢拉全部拉出去嗰啲，即係比較有名有姓嗰啲啦嚇，咁而家可能 我哋都唔係去，如果今日亦都唔係要去追究到底邊個衝得多啲，邊個衝得少啲，就我根本成件事我就覺得你唔應該罰佢哋嘅，唔應該罰得咁重啊，同埋 係 即係唔好失咗個焦點，即係今日其實都有個重點要講， 重點就係嗰、那個嗰、那個 即係法例去判佢嗰個官咧，嚇而家呢個上訴庭呢個官咧，就可能都幾嚴苛下嚇。即係如果你以法律界嘅人士覺得，就覺得非常嚴苛嘅。但係以我哋如果我哋咧一般嗰啲叫做咧小市民咧嚇，我哋唔係覺得嚴苛呢個問題嘅，係基本上係覺得咧呢個官咁樣判法咧，基本上我夠膽講。是代，我觉得我代表好多小市民嘅，是法律嘅耻辱。因为呢你即係一班年青人係咪，你见到佢嘅动机好如何，咁佢当时真正做出嚟嘅画面亦都唔係话好离谱或者好暴力，比起之后嘅事係咪。咁当然你话有人可能想冲击玻璃呀，即係想撞立法会玻璃，咁係咪而家被告嗰啲人呢？未必係。咁、你只係带头拉咗带头，反而呢係维持秩序嗰班人。咁你係想向社会传递啲咩信息呢？即係你话呢杀无赦㗎啦，而家嚴刑峻法，系人都咁做，咁逼杀所有人咁做。当然而家嘅社会气氛呢唔会有咩激烈嘅。 你所谓最严重嘅佢咪就係想入立法会囉，想叫开到门囉。其实做嗰嘢就係咁多咗嘛。 係啊。 即係大家你会问啦，咁其实即係有几咁严重啊？呢件事 系进入立法会咁有啲咩有 乜嘢咁严重先？即系咁你可以话哦，咁有人受伤，可能保安员会受伤，咁呢件事就好暴力乜乜乜。咁但系个问题又兜翻转头，咁你当初点解要冲入立法会？其实大家都知嘅，因为其实立法会从来都系即系保皇党控制咗噶嘛。 唔系因为嗰下吴良星夹硬嚟嘛，东北个法案夹硬要过嘛。 系啊，你建制派中意过就过噶嘛，啲法案即系你投票佢啊呢个议会暴力咁啊，讲咗好多年噶啦。 咁啊，今次咧就坐喺裁判席上面嗰啲斯文人咧，行使暴力咧，其实仲比任何人嘅暴力更加严重。 系。亦都嗱，另外即系其实你嗰个入麦点解你唔讲嘢？你喺度写纸仔嗱，阿 Kerry 都提翻我一个 point 就系，到底呢班人犯呢个法同你平时嘅人犯法有咩唔同咧？系一个根本性唔同， 即系好多人伤人都未必判到13个月，喺街边打人同人哋殴斗。 唔系佢哋而家唔系为咗自己嘅事，因为有人挑衅我去打人，咁我犯法啦。或者系有人或者我去偷嘢咁我犯法啦。佢唔系为咗嗰个目的噶嘛。而家其实 系啊， 我唔系为咗偷嘢，为咗我要我为咗我自己生活，或者系为咗我要赚钱去做呢件事。 因为佢系反对东北嘅法案，同埋咧东北系当时佢哋做咗好多嘢，基本上政府完全唔听，一句说话都唔听，系嘛？而村民亦都系逐锤砧板上。咁去到最后嘅情况啦，你吴良星仲话剪就剪，咁即时唔俾议员投票，啲人先至嬲起上嚟，要包围咁解啫嘛。 系 咪？即系老实讲啦，你话民情去到咧，而家基本上好难话有大型嘅反抗运动，但系你俾人哋嘅印象就好差咯。同埋咧，而家你上诉庭咧，系咪真系甘愿做朝廷鹰犬？系嘛？你哋嗰个判案，你基本上唔系以香港嗰个市民。 唔系，其实今次真系打咗个突，因为其实全点讲咧，从来判呢啲所谓政治案、告得非法集会，即系呢啲游行示威嘅案，通常啲法官都系倾向系判得比较轻啲，即系觉得唔应该要重罚你。 就算你坐監， 因为你唔系嗰种所谓犯罪者嘅嗰种情况嚟噶嘛。 系。 你唔係慣犯，你唔係毒犯，你又唔係黑社會， 黑社會你又唔係收陀地，你又唔係斬人。喂，我諗斬人都唔使13个月係嘛？真係，我見過啲判9个月嘅就係斬人， 好難講 係嘛？咁變咗你而家呢個官咁判法，會令到人哋覺得即係點講咧？即係你相對香港個司法制度，即係嚴重質疑你個法律仲有几公正呢？ 唔系你唔系一句你话我要阻止呢件事发生，咁你就可以重判噶嘛？其实 系 咪个逻辑喺边度啊？ 即系我都好同意两位刚才嗰个观点嘅，即系我个人认为啦，就我觉得咧呢班年青人咧，佢哋系代表紧其他人，包括所有香港人将来嗰个民主嗰个利益系啦。咁佢并非代表紧自己个利益，其实而家俾人判嗰几个。讲真嗰句同佢无关嘅，点解佢要咁样出嚟？就是、因为公义，因为公义。咁如果佢因为咁样，你而家呢个官咁样判，其实系间接就系对香港人嘅一个唔尊重。但系我哋香港人仲系好有呢、這个呢、這个 即係覺得係要尊重法律嘅。香港人到依一刻為止都仲係好自制嘅，因為尊重法律。由於我哋要尊重香港嘅法律，所以香港嘅法官我哋係唔敢駁佢嘴嘅。但係所有香港人知道發生緊咩事，心裏面係會唔舒服嘅。即使我哋唔夠膽鬧個法官，亦都唔應該鬧個法官，因為我哋香港最後而家條防線就係法庭。但係如果呢種風氣慢慢再滲入法庭咧，其實香港人係好絕望嘅。 喂，而家個講法咧就係話要制止以後有啲同類型嘅嘢發生，所以就要判一個阻嚇性嘅刑罰啊嘛。咁但係你最想阻嚇嘅係咩嘢呢？你阻嚇緊人去衝立法會嗰度門啦呢件事啊，定係阻礙緊所有以後反對政府做任何嘢嘅人嘅行為呢？ 好明顯呢單咧就係反對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要阻嚇反對聲音嘅一個判刑啦。老實講， 我睇到就係咁咯。 其實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如果啲人咧去到絕望咧，我係擔心嚟緊會有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香港會有恐怖組織出現。因為真係嘅，你到你無能為力嘅時候咧，其實你講巴解巴勒斯坦解放，就係因為佢對以色列冇辦法啦嘛，永遠都贏你唔到。 唔健康㗎咁樣。 喂，遲早係會催生到呢啲嘢出嚟嘅，即係咧，我覺得，喂， 佢唔係制止緊你，你只係將舊嘢掃埋落個台底，佢爆嗰陣時只會爆得更加犀利嘅啫。其實你唔係制止緊罪案㗎，阿楊官，真係唔好意思啊。我完全唔同意你嘅睇法啦，其實 冇錯啦 ，Johnny， 因為你連最基本唔好話發泄啦，俾人一種表達嘅最基本一度最後嘅機會你都唔準埋嘅話咧，咁你話齋會唔會有啲激進啲嘅咁去自我犧牲？咁唔係我哋去判，我哋唔希望見到有呢啲咁樣令到社會不安嘅。但係你逼到啲人要咁做嘅時候，我唔同意今次呢個判刑係最理想最恰當。 即系咧，你好似大家有睇嘅一套電影啦，叫《Nico Nico 新年財》啦，係咪？咁啊，梁咏琪咧，就將所有垃圾掃曬落垃圾桶，掃曬落梳化底，係啊。咁你就知道會發生咩事啦。咁啊，間屋好乾淨啊，但係咧，其實完全冇解決個問題，仲會嚴重咗，因為咧喺梳化底、喺床下底，將啲垃圾到時勾成喂老鼠曱甴嘅溫床，將來香港。当你觉得样样嘢都冇希望嘅时候咧，一定有一班对社会绝望同埋对自己前途绝望嘅人咧，系会谂，即系一定系会有人做傻事谂埋一边嘅。到时我觉得咧，喂，你香港如果出现恐怖组织咧，你呢个 变咗系你 杨振权呢个名咧，一定系有份嘅。将来滋生恐怖组织或者滋生啲极端嘅行为咧，你一定要负上最大责任。你系 number one， 第二个系袁国强啦，当然系咪？咁另外仲有一單嘢喎，其實係今日啱啱嗱，而家禮拜四啦，禮拜四夜晚啦，啱啱今日， 就係今日啦，即係所以係，所以點解今日要錄特備就其實呢個原因啦， 係啊， 就黃之鋒、周永康同羅冠聰就被判，亦都被判入獄啦，亦都係喺上訴庭啦， 係啊， 亦都係根據 三個官啊， 律政司複核刑期嘅申請之後，就亦都係同一批法官去判啦，咁就判咗佢哋坐監， 係。咁啊，黄之锋就六个月，呢个叫做周永康七个月，就罗冠聪八个月。咁可能顺序就按翻佢而家嘅现成嘅身份啦。又罗冠聪曾经嘅立法会议员，所以学同埋香港众志主席，所以判得重啲咯。 大家仲记得2014年咧，就系喺呢两单冲击立法会之后咧，即系酝酿紧。其实因为当年系讲紧要占中噶嘛。 其实2013年一月份嗰个元旦大游行之后咧，个隔咗一两个月，戴耀廷啊写咗占领中环呢个构想出嚟。咁到2014年咧，因为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系嘛，咁跟住咧就有香港呢个东北呢单嘢好似六月份发生嘅， 系冇错。 太阳花好似三月份发生嘅， 冇错。 咁跟住咧去到 我哋两个已经做紧节目啦，所以我记得好清楚啊啲嘢。 当时我哋有落去，有落去啦。坦白讲，因为咧。亦都見到黃浩銘阻止人哋，跟住俾啲人圍攻啦，因為佢本身嘅身材比較矮啲，咁啊個個都高過佢，咁啊好似好蝕底咁樣啦嚇。咁跟住啊，我哋再睇翻而家依個叫做黃之鋒，由佢衝入公民廣場咧，其實係等於佔中嘅開始嚟嘅，一個開端嚟嘅。因為咧，我哋都當晚係禮拜五嚟嘅，我哋錄完節目就即刻衝落現場，因為我哋見到畫面。 喂，一班學民十幾歲嘅僆仔僆妹俾啲差佬拖喺地下，喺石屎地下拖又踢又打，喂，我哋都忍唔住即刻衝落去現場，當晚就喺度瞓街。 回憶，咁大家回憶一下啦，因為當年2014年咧係香港民主運動最波瀾壯闊嗰一年嚟嘅。 係啊，嗰日咧， 嗰年咧係有大家要記得有個八三一框架，就係、是、嗰年度出嚟就攞集。 係啦，就唔俾香港有真普選嘅。係。咁所以咧，當日咧係9月26日。就黃之峰同埋帶埋班學民仔衝高民廣場，咁我哋一做完節目即刻落去現場，連續瞓咗三晚，瞓到9月28日，咁啊9月28日就爆發咩咧？佔領成個金鐘中環。 因為嗰年講緊佔，嗰年仲講緊佔中去爭取民主嘅時候，跟住你又整個八三一框架俾你嘆啦，跟住所以先至當大家都仲有灰心嗰陣時候，就係、是、有阿黃之峰喺一個集會嗰度就叫咗大家去重奪中公民廣場，就觸發咗呢、這個喺嗰度觸發咗佔中啦， 正式佔領啦。因為其實嗰陣時未正式佔領嘅，係因為咧九二六。當時咧，淨係局限喺政府總部嘅咋。927、928咧，到到928下晝先至佔領到出馬路嘅。 你去拍黃之峰，重罰黃之峰同嗰幾個，另外羅冠聰同埋周永康，去話去制止呢件事，呢、這個邏輯一定係錯嘅。 係啊， 你大家回憶一下嗰年發生咩事。 係啊， 即係成個問題係咪嗰幾個人我帶頭去衝，就係會有人跟我去衝，跟住就會發生後來嘅嘢，所以我要制止就要重罰嗰幾個人咧。唔系咁样样噶嘛？大家其实香港人系好清楚当年系做紧咩嘢噶嘛？ 系啊，即系当年咧，我哋都系瞓咗。 当年系因为八三一框架出咗之后，先至会有重夺公民广场，先至会变咗瞓马路噶嘛？ 仲有一个问题， 咁你系咪要？你系咪如果你要制止呢件事，你系咪要罚？即系八三一冲，即系将八三一落闸嗰人啊！如果你要制止， 其实咧，第一个一定要拉梁振英啦。如果你咁讲，因为咧，公民广场本来开放俾公众噶，系你喺嗰度整咗铁栏，先至有人要冲嗰度嘛。如果你冇铁栏，大家坐喺度根本就唔需要咁做。 系啊， 喂，呢个本咪倒置嘅嘢嚟嘅。 系啊，即系你而家最简单，网上啲漫画成日有。你而家系打一个俾人，你而家系走去罚一个还手。打人嘅人，而佢系俾人打咗好多锤嘅人啊嘛，佢一还手话：，你犯法，我要拉你，一定要重判。你还手，所有人都还手，乜乜物物，喂，你唔通噶，讲即系讲，即系讲 common sense 嘅咋，即系我唔需要讲到法理啲好深嘅嘢，我唔需要引咩人权法啊、欧洲案例，我觉得唔需要讲呢啲嘢嘅。 喂，你单你如果讲到去到国际舞台，你喺美国国会，你喺欧洲人权法庭。喂，攞出嚟一討論，你依個洋官都係聞名全世界嘅，你將你咧等同納税啲官嘅啫，係嘛？喂，而家我哋香港仲有最後嘅希望就喺嗰個終審庭嘅啫， 係 冇其他噶啦。咁但係而家咧，佢哋即刻拍嘅喎，譬如今日禮拜三、禮拜二，當老實講啊，禮拜二嗰日拍嗰13個，我哋其實大部分都識。 系， 当然今年年初即系特首选举，我哋同佢嘅意见系唔同，我哋亦都系好多时，我哋意见系相反，我哋亦都嗌过好多场交。咁但系咧，即系你话， 即系特首选举嗰次，当然系同佢哋呢啲激进派系即系分道扬镳咯，直情可以讲系。咁但係當然係你去到今日發生呢件事，我哋係冇可能唔幫你講句公道説話。 唔係啊，你社會公義呢啲係一個大是大非問題嚟㗎嘛，係咪先？即使我哋同佢意見不合，但係佢所做呢樣嘢係絕對值得人哋尊重嘅，同埋佢唔係為咗自己嘅，佢係為咗成個社會嘅福祉，係嘛？老實講，你而家即係拍佢，到時如果述俾佢上訴得直。咁你陽官又係， 其實唔需要你法庭去講咩阻嚇性刑，即係嘅判例去制止人哋。其實當年大家衝出嚟好清楚嘅，大家知道要承擔嘅，大家係出嚟自首嘅，即係佔中之後， 係啊， 記唔記得有登記曬嘅啲人？ 係啊，啱啊， 大家就明白呢個道理啊嘛，就係知道如果大家都要俾你咁樣拍入獄嘅話，咁即係睇你就係睇下你會拍幾多個啊嘛，係 啊。 因为我会觉得香港人仲会觉得仲有法律嘅公义咯，但我今日感觉到呢样嘢开始有啲动摇啦。咁呢样系最可惜嘅，唔系话嗰几个年轻人俾人判咗入去而感觉到失望，而系个法治。 你今日你话非法集结，我要制止往后发生，我就重判。咁你系变相自己修改法例加刑啊嘛，等于几乎系。 咁下次系咪参与未经批准集会，你又再加刑咧？跟住下次再轻啲嘅罪行，又可能会引申其他反对运动，咁你又将嗰啲运动又即系又将嗰啲控罪又加刑咧？咁你要加到几重先够咧？咁其实 即系一路一路褪前，你而家就话非法集会，你而家咁样就因为非法集会先啊嘛，咁你判一个阻吓性嘅作用啊嘛，咁下次非法集会嗰啲你又可以话，哦你哋唔嚟申请就 我下次系啊，下次高 告嘛， 加高参与未经批准集会啦，嗰个轻好多嘅，其实应该系，咁你又话咁下次你参与一个普通游行，你偏离游行路线，警方叫你散去，你唔散去，嗱嗰个唔系非法集结嚟噶，咁你跟住又话哦咁样已经好危险咯，又可能会触发后来会变成非法集结，非法集结之后可能会变成暴动，暴动之后可能会有暴力罪案发生，咁所以咧你参与未经批准集会，我已经要重判你12个月，咁你讲唔讲得通先？ 咪即系以前嗱， 而 家咧汤告老以前咧汤告老师有套西片叫做《未来警察》啦，系嘛？嗰、那个咪就系呢啲嘢咯，佢预测到你会犯法，因为有三个先知。 未来报告， 我、哦、未来报告系啊，有三个先知喺个电脑坐喺个电脑度输入过。 系啊系啊，嗱啱啊，你讲得冇错。 喂，你咪等一样啦， 整下就系我怀疑你会犯法，将来我总之而家就拍你。 嗱，我而家咧有一样充足嘅证据，因为咧我知道上诉庭有一个男士咧，佢身上怀有一具可以强奸女性器官，我觉得佢会去强奸。呢位叫做杨振权，系咪啊？喂，我呢个系合理，喂，绝对系事实嚟。你除非攞出嚟话我冇噶，我冇呢个器官嘅， 系啦。 咁我就冇办法啦，怀疑你啦。而家我真系怀疑，系咪啊？ 你有可能会作出咁， 你有可能啊嘛？系咪要拉线啊？未来报告嘛？ 其实呢样嘢， 唔系而家个逻辑谬误就喺呢一度啊嘛。 系啊。 就是你为了制止未来的罪案，你就不停地向前追索嘛，甚至乎所有事都未发生，你已经要重罚了人先。 咪即系而家呢单嘢咧，即系同嗰单 DQ 案一样，其实都好荒谬嘅。DQ 案咧，其实罗冠聪讲得好，讲得最重就系咧，佢话咧，当日宣嘅誓犯咗未来式嘅法啦嘛。喂，当时都未有呢条法例，你突然间加僭建咗呢条法例出嚟，系咪啊？喂，咁每一个男仔其实都系具备一个强奸人嘅器官嘅、哦，系咪啊？咁啊，系咪意图强奸啊？ 咁啊，睇下选择性拉唔拉你咯。 我冇错啦，我原来 你系举左手定举右手咯，要睇呢样嘢先咯，系。 系咯，好多好多人讲得啱，你成日话出边抗争嘅人系废青，咁而家到人哋选立法会，你系 DQ 翻人哋出嚟，咁出边街头运动，你又话系暴力，又要拍人坐监，咁其实到底你想点先？ 其实你系咪想？ 其实你只系想灭声咯，你咁样。 唔系，你系想将呢班其实本身系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嘅人咧，逼上暴力边缘咯。因为真系噶，同你讲和平，喂，讲和平一冇计嘅时候咧，一冇计嘅时候咧，人哋就会谂埋一边噶啦。即系呢班嘢，我觉得嚟紧个社会会好危险。 同意你讲啊 ，Tony。 老实讲，而家咧，点解啲放题咁贵啊？300几蚊放题，以前由100几蚊到而家全部食300几蚊，仲有全部后生仔食。有个原因噶，就系大家都觉得买唔到楼啊，冇希望啊，所以咧有钱使晒佢。而家卖嗰啲 headphone、买嗰啲耳筒嘅嘢咧，有啲铺头卖2-3万蚊一副耳筒，系 cheap 嘢嚟嘅。佢间最贵嗰啲可能要10几20万，系开到成行城市，开咗好多间啊！而家出边。你谂下，而家个消费模式系显示到咧，大部分嘅年青人觉得绝望。当呢班年青人已经系好绝望嘅时候咧，你政府唔应该做呢啲咁嘅嘢，因为咧你系赶狗入局行，将呢班人逼到癫嘅。 冇错。 一老实讲啊，唔使多噶，只有 0.1% 嘅人黐线咧，你都大镬，可能系1000个人肉炸弹噶。 而家嗰啲年青人就系因为仲有个和平理性嗰个抗争。咁先撳住咗自己個心中嗰啲怒火，你唔排除有啲極端嘅。如果連呢啲咁樣咁和平嗰啲咁嘅牽頭人，你哋搞掂曬佢冇得出聲，周圍冇得發嘅時候，佢就戴面具㗎啦。佢又玩隱形㗎啦。 其實戴面具咧已經唔危險㗎啦，佢直情係好似恐怖組織咁嘅行事方法。我覺得嚟緊嗰個局勢會好危險嘅。 係啊， 真 係 好 危 險 㗎， 危 險㗎。 因為咧，你諗下啦。当你无处发泄，而且呢原来和平都要坐十几个月监嘅，咁和平喂，佢哋全部都系好和平嘅，老实讲、 嗯， 真正暴力嘅唔系佢哋，但系咧而家佢哋当灾，啲人就会谂啦，哇！ 讲真，真正就算暴动嗰啲个暴力程度都仲争得好远啦，同欧洲啲示威 系啊， 系啊， 你歐洲嗰啲真係掟汽油彈嘅，燒著啲差佬噶。 千祈唔好睇少呢樣嘢咯，因為係有可能你諗下嗰啲極端嘅分子啊，嗰啲恐怖分子點樣嚟嘅？係嘛？我哋正常人嘅心態點會做啲咁嘅嘢？入背心炸彈又剩嗰啲，喂，佢哋有自己嘅睇法。其實你話齋，阿Tony頭先話齋就係、是、喂千分之零點一嗰賺出嚟夠噶啦。係 好大鑊嘅，只要你逼即係老實講，去到咁絕。去到咁住嘅話咧，啲人覺得冇路行，真係好多。喂，老實講啊，唔使多啊，有五個人諗歪就你都好大。 而家新疆嗰啲咪就係因為咁樣你壓迫得太犀利，咁嗰啲咪直頭跳出嚟咯。 啊、 我命都唔要啊！嗱，我做嘢俾你睇啊！嗱， 係啊，咪有啲係 自驚有啲咁。 有個喺廣州火車站攞住把刀，佢已經係唔係人肉炸彈噶啦？攞住把刀捅你十個，佢已經賺咗九條命啦。佢邊打死咪打死咯？喂，香港如果出現五個依啲人，已經好嚴重噶啦。即係我哋老實講喺香港，亦都冇諗過移民嘅人。我哋希望香港好。即係老實講啊，你有啲唔啱嘅嘢就俾人哋有渠道宣泄，等於大禹治水。 冇錯， 你係要疏導民怨，就唔係堵塞。而家咧好明顯，佢起動場堵塞。我覺得一定係爆炸嘅嚟緊。 係，因為好似涉及有好多前線警員，我都覺得佢哋係理智，但係冇辦法上頭落嘅 order， 佢一定要執。一定要執行，咁當其時可能情緒嘅關係，咁令到佢哋都係暴漲咗嘅。咁如果第日有啲咁嘅激進分子，佢好似美國嗰啲咁，喂，專門係對付啲警察嘅，咁到時害死人哋啲子女嘅時候咧，咁今日判刑呢個法官，你要諗一諗，你所做嘅只係為緊你自己嘅前途利益，但係你就冇間接害死咗將來有可能發生嘅事嗰啲人。 嚟緊係有機會害死好多人嘅，因為咧，你講得啱啦。到時可能嗰啲即係一兩個人出嚟，可能做啲好激嘅行為，都係向啲無辜嘅人下手嘅咋。正如美國揾追擊嗰啲警察，白人警察，喂，就係黑人做咯。但係咧，佢因為無處發泄啊嘛，冤屈氣受咗冤屈氣，冇地方爆，咪揾你啲人，最後最終都係向無辜者開刀。 冇錯， 係咪？其實從來啊，老實講，呢啲事極端嘅事，或者呢啲比較思想偏激嘅人，都係向啲無辜者下手噶啦， 係 咪？ 呢樣就係我哋而家最擔憂嘅一樣嘢。 所以我哋一路 你而家係用緊法律嘅名義去逼人走上絕路啊嘛。 冇錯啦，因為其實法官而家對，即係我哋所有香港嘅市民都係好尊重法庭，並唔係尊重佢個人。咁你呢個官出嚟係代表緊個法律，代表緊公義噶嘛？你即係我唔夠膽話佢有私心，但我聽見我睇見佢咁樣判咧，我心裏邊就覺得唔係好恰當。 佢而家做法就令我諗起孤星淚咯，入邊個差人咯。 哦，係啊，羅素高爾。 即係咧，個男主角大家都記得係偷條麵包俾人拍咗十幾碌。 係狼人嚟噶嘛？ 係啊，狼人。 狼人係啊， 即係你跟住就不停咁俾佢追住佢。即系你系咪咁样嚟逼一个人走上绝路呢？ 系 咪咁样就会制止到罪案呢？ 我觉得调翻转头咯，只系会即系激起民愤，或者咧有啲好极端嘅人会产生到出嚟咯。 系 啊， 点都好， 即系对香港一定唔系好事嚟嘅，因为我哋咧老实讲，香港啊真系全世界最安全嘅城市。我哋唔希望香港喂变成巴勒斯坦，变成约旦河西岸。喂，你見以色列啲人出街真要帶個個帶機關槍嘅啲女兵啊，就算係休息嘅時候都係孭住機關槍嘅，因為真係好危險啊，分分鐘有槍手啊嘛。咁你我哋唔希望咁啊嘛，係咪先？你希望係香港係好安全嘅地方，真係唔想搞成咁。 係，即係我哋唔想下一代嘅人到佢有啲嘢睇唔過眼，覺得不滿，覺得唔公平，想出嚟伸張正義嘅時候，跟住俾你拍。到時可能唔係拍13個月，到時一拍13年，我就唔想見到咯。所以我今日就一定要出聲，就係咁解。 係，咁啊，今次依、這個即係依三個啦，咁啊入咗去，咁啊佢哋係即時還押噶啦喎，因為咧而家嗰個即時 啊揾咗係。 係啦，咁啊從上次即係禮拜二東北嗰13個都係啦，即時還押啦。咁如果將來佢喺終審庭上訴得席。咁佢而家白坐呢啲時間，咁點計數呢？你法律界你 哦冇得計翻噶啦， 冇得計翻， 都係坐咗幾多少？ 咁可唔可以喂？咁可唔可以要求保釋啊？喂，我上訴噶嘛，上訴可唔可以要求保釋？爭人 其實去到 都可以嘅，其實。不過你要去咗終審庭先咯。 即係去終審庭上。 其實我都覺得而家佢哋應該去終審庭。我相信終審庭嘅法官會有第啲睇法嘅，我相信。 係。 呢一刻我仲相信。 係。即係而家咧，俾我哋睇咧，終審庭嘅法官都仲係可以相信嘅。 係。 啊，所以咧， 所以今次係要企出嚟嘅，即係而家唔係講法律問題嘅。大家要想办法出声，我觉得今次我好耐冇做过呢啲咁嘅呼吁，因为如果舆论系唔系企喺佢哋嗰边，冇人觉得呢件事系不公道嘅话咧，就系、是、好似 DQ 咁就轻轻大过终审。你冇咗个民情嘅压力，你冇咗个气氛咧，其实系唔会有人再理嘅呢件事。 系啊，咁啊，老实讲， 即系等于大家都接受，甚至乎我谂占中好多人出过嚟啊，即系你。几廿万人上街， 几廿万人上街系啊！ 佢就系等于话俾大家知，你每一个人我都可以拍你十几个月咯。其实就系等于个 message 就 系 咁。 系，咁我即系老实讲，我哋唔系话好有份量啦，但系咧都希望我哋每个人都行多一步，做多少少嘢，系嘛？希望造成一个比较大嘅舆论压力，啊，令到咧社会咧。喂，去認真去對待呢啲事，因為咧社會不公唔係而家發生噶啦。問題就係咧，你如果冇社會冇一個宣泄嘅渠道咧，你民怨唔去疏導，而係反而攞埲牆去堵住嘅話咧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呢埲牆一定冧，而冧起上嚟嘅時候咧，係大家一齊受害嘅。 同意 啊，咁 我哋呢節差唔多， 呢節差唔多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今呢個特別環節就講住咁多先啦嚇， 好， 咁啊嚟緊如果有啲咩特別想講，我哋先至會再搞呢個特別環節啦嚇， 好，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